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郁允生，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主题是最新最有效的行为科学 NAC 神经链调整术。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的荣幸邀请到全台湾最知名的成功学权威陈安之陈先生。陈安之是国内五本畅销书的作者，第一本书是时报出版的自己就是一座宝藏，第二本书是皇冠出版的超级成功学，第三本书是远流出版的有声书《如何成功致富》，第四本是皇冠出版的《超级成功宝盒》，第五本书是皇冠出版的有声书《超级成功心法》。陈老师更是我们国内第一位研究 NAC 神经链调整术的专家。我们现在就欢迎陈安之陈老师来为我们分享今天的主题。陈老师您好。 尹生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安之，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探讨一个我个人非常兴奋的主题。我相信在听完这种录音带之后，你只要彻底的去实践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些理论和方法，它一定可以改变你的人生，就像我改变我自己的一样。 很高兴今天有这个荣幸能够访问到您。我们都知道您可以说是全国甚至是全亚洲最顶尖的成功学权威，您的著作《超级成功学》刚获得了金石堂1996年全年度非文学类排行榜的第一名，你所开的课程《超级成功学》也是场场爆满，甚至你新开的课程《如何公众演说》NAC 超级讲师班、超级推销学、如何成为亿万富翁也都早已额满，而且排候补的人非常多。我们也知道你一年一度在香港半岛饭店总统套房所开的一个人40万元的策略规划超级行销学，也让好几位学员的月收入达到数百万，甚至有两三位月收入超过1000万。您是否可以在我们今天进入主题之前先谈一下您是如何在30岁的年龄创造出这样惊人的绩效？ 我想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很复杂哦。我想听过我的录音带的人或是看过我书的人都应该很了解我的背景。那我个人从10几岁开始研究一个人到底要怎么样的成功，那已经研究了13到14年的时间。在这13、14年的时间，我见过无数顶尖的人士，我看过好几千本的书籍，上过非常多的课程，听过无数的演讲带，甚至有一年听过200套演讲教材以上。那我不断的运用他们所讲的这些方法来帮助自己更成功。那我觉得我人生的最重要的转捩点在于21岁的时候，我遇到了我的启蒙老师安东尼罗宾，也就是当今世界第一名的潜能大师。他是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这个个别顾问， 是的， 也是这个英国前王妃戴安娜的个别指导，也是我们的这个网球巨星这个阿克西的这个私人教练，在心理上的私人教练。那当我遇到他的时候呢，他分享了一门学问给我，那这门学问是我在21岁所学到的，那今年已经30岁，所以已经使用它9年了。这门学问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这个主题，这个 NAC 神经链调整术。那当我了解这个 NAC 的这个学问之后，当我运用在我自己的身上，我发现第一点，我个人的自信心提升了。第二点，我以前时常恐惧一些事情，像我在10几岁的时候，我要去找工作，那我根本就不敢打电话去给老板说我要来应征，我都还要请我姐姐帮我打电话。 是， 那何况说我21岁要在美国公众演说、巡回演讲，还要成为这个 number one sales。事实上，只要没有运用这些 NAC 的方法，我是不可能建立这样的一个自信心。那运用 NAC 的方法改变我对这个金钱的一些想法，使我从一个非常潦倒穷困的一个年轻人变成这个月收入这个高达数百万，甚至有时候月收入高达1000万以上。所以 NAC 对我个人的帮助是蛮大的。那甚至我把它用在我个人的这个时间管理方面，以及我如何改变我自己的习惯。像我以前时常喜欢拖延， 对， 想到事情第一个念头就是可不可以等一下再做，等一下再做之后正要激发自己的行动力，就说可不可以明天再做。当我想到明天再做的时候，明天到了又说可不可以下个礼拜再做。所以运用 NAC 的方法让我这个倍增了这个数10倍的行动力，所以我想到事情就可以立刻行动，而且是很兴奋的想要去行动。我想这些NAC 的方法的 确实践在我个人的身上，也帮助我创造出非常惊人的绩效，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所以假设今天这个我能够把我所学到这些 NAC 的技巧那分享给各位听众的话，只要你愿意真正的去尝试，就像我前面讲的，真正去实践它的话， 是， 而且重复听这些录音带，持续不断的听，听到你这个会背会用，而且还会教别人为止，我相信你的生命一定会有所改变。 是，陈老师，成功者跟失败者最大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就像我刚才提过，见过非常多成功的人士，那我时常请教他们成功的秘诀，那我也时常跟他们接触，我发现事实上这个大部分的一般所谓的一般人或是失败的人，他都没有一个人生的目标与方向，他都从来没有设计过他的人生，他从来没有下定决心他一定要变成什么样的人，他一定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他都只是说我这个月我有贷款要付，所以我来付贷款，下个月这个有汇钱要付，我来付这个汇钱，在下个月事实上老板还没有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你问我3年的目标是什么，事实上我也是不明确，我的人生没有想象的这么好，没有到达理想的境界，但也跟我朋友比起来也还不差嘛。我的体重虽然是胖了一点，但是瘦一点，哎呀，瘦一点还要这个少吃东西，还要多做运动，这些好累好烦呢。事实上，哎，再胖一点可能更有福相一点。我虽然有这个抽烟的习惯，但目前也还没得癌症，反正也死不了。就是一般人都是这个有一点满于现况，虽然他不满意，但是不满意的程度没有让他可以下定一个真正的决心，说是的，我在1997年，在今年我就要改变我的人生，是的，今年我要让我自己的身体健康起来，今年开始我每一天要做运动，今年开始我要成为最顶尖的这个 top sales， 从今年开始我要让我自己的收入倍增5倍以上，从今年开始我要让自己的信心增强，从今年开始我要让我的家庭更幸福更美满，从今年开始我要带我的全家人环游世界，一般都是我明年再带我家人去，那明年有没有去？没有去。后年有没有去？没有去。所以我觉得成功与失败者最大最大的差别，第一点就是他没有下定决心，第二点就是他没有下定决心， 没有下定决心。 所以各位听众，你可以猜猜看，第三点是什么呢？ 一定是没有下定决心。 答对了。所以假如你今天听这种录音带，你只是想说我来听听看陈安之讲的这个 NAC 神经链调整术到底是什么的话，那我想它对你已经不是很有帮助了。可是只要你下定决心说，听完这种录音带之后，我就要实践陈安之所今天所探讨的这些方法，实践这些理论来用在我自己身上，我相信在未来的一个礼拜一个月之内，你的生命就会有很大的变化。那当你持续实践这些方法的话，10年之后你可以想象你会变成多么的成功吗？哇！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失败不是一夜之间的， 是的，是的。 同时成功也不是在一夜之间产生的， 是的。 成功与失败都是来自于每日行动的累积，所以透过 NAC 神经链调整术的方法来改变我们每日的行动的方向，那长久累积下来的话，我们势必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人生，创造更美好的未来，甚至运用 NAC 来帮助更多人成功，帮助更多人实现他们的梦想，帮助更多人逃离他们这个穷困的生活。 是的，陈老师，我们都知道您个人在3-4年内就看超过了2000本的书籍和杂志，你过去在14年内见过了60几位世界最顶尖的成功人士，您每年投资超过了300万在世界各地学习，您是否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成功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 其实答案很简单了，我发现成功人士他之所以会成功，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各位听众你一定要把它写下来， 是， 也就是他们设立明确的目标。 是， 我发现这个成功人士他们都有一个目标，他们都有一个核心的想法，他们都有一个很兴奋的这个目标，让他们每天迫使他们去行动去达成，然而一般人都缺乏这样的一个主要的目标。所以我发现成功者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之所以会成功的原因就是目标设定。然而当我了解这一点之后，我又回想一下，当我17岁在设立目标的时候，那是我看到了一些书籍。那他说你每年要设立年度10大目标，他说你要拿一张白纸，然后把这个10大目标写下来。 对， 因此我就照做了。就18岁的时候来检视这些目标，尹胜，你猜猜看我实现了几个？全部都实现了。 一半。 实现了一半。 哎， 你太高估我的能力了，我实现了0个。哇！就后来我就说那本书可能没有效，我就把那本书烧掉。 所以后来18岁的时候，我又开始在研究成功学。那后来有一天去听了一场演讲，他说：“只要你要成功的话，你知道成功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吗？ 是什么呢？” 他说：“是目标设定。” 是。 他说：“请你今年再把年度的10大目标写下来，拿出一张白纸。” 一样。 就后来我18岁又写了10大目标。你猜猜看，19岁的时候我实现了几个目标？ 这一次可能比较好，实现6个。 6个，尹生你还是太高估我那时候的能力了，实现了0个。我从17岁到21岁，每一年设立10个目标，总共设立了40个目标， 是 没有一个达成的。后来我发现，成功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并不是目标设定。所以各位听众，把刚才我告诉你那个建议，把它划掉。 划掉， 刚才是骗你的。 划掉，划掉。 后来我发现啊，我设立的那些目标，事实上我的时间管理非常非常的不好。当一个人设立目标之后，他没有做好时间管理，隐身，请问你，这个人会成功吗？ 不太可能吧？ 不太可能嘛。他说我要买一台宾士，就每天去这个海滩去玩水。他说这个我要成为百万富翁，就每天在家里看电视。他的时间管理都没有做很有生产力的事情，这样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后来我发现，成功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时间管理。所以各位听众，请把时间管理写下来。 时间管理， 就当我开始学习一些时间管理的方法之后，我发现的确有进步，可是我的那些目标还是达不成。我每次都说我这个下个月会换宾士汽车，我在1年之后会成为百万富翁，我在2年之后会住城堡，可是还是一样没有成功。即使我的时间管理已经有进步了，后来有一次啊，我看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思考致富》，也就是这个拿破仑希尔，就是我们成功学的超级大塞咒啊， 是 世界第一位研究成功学的作者拿破仑希尔，他所写的这本《思考致富》，他说啊，其实依照他研究这么多成功的人士，他发现成功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并不是时间管理。所以各位听众，请把刚才那个时间管理也把它划掉， 划掉，划掉。 他说，成功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事实上是自我操练。他说你可以设立目标， 是 你的时间管理可以做得非常好，做很有生产力的事情，但是你的自我操练不好。什么叫自我操练？自我操练就是做一些你知道它会很有生产力的事情，但是你目前不是很想做，可是你还逼迫你自己去做，因为它会帮你成功。那随时比如说想要这个成为 top sales 的人，他知道最有生产力的事情是拜访新客户，他知道拜访新客户之前要准备客户的资料，他知道拜访新客户之前要事先调查顾客的需求，他知道拜访新客户之前要先演练一下自己产品介绍的方法，他要把他所有的这些推销的技巧重新复习一遍，他知道拜访新客户之前要复习自己产品的优点与缺点，来了解竞争对手的优缺点，他都知道，可是他都做不到，因为他的自我什么不好？ 自我操练不好 啊。后来我发现我时间管理是进步的，是的，我去拜访顾客，但是拜访顾客之前所需要的做的这些自我操练完全都没有做到， 没有做到。 后来发现果然拿破仑希尔是世界成功学的权威， 是， 所以我下定决心，我说我终于找到了成功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那就是自我操练。直到有一天呢、我在这个凯悦饭店，这个那时候我们在开课程，那时候有一个当今最伟大的一个人叫戈巴奇夫，从苏联来的，他来台湾访问。 是有。 就后来我在电视上，这个看到有一个年轻人问他说：“请问总统先生，成功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是什么？ 就戈巴奇夫先生说是知识。他说一个人之所以会比你成功，是因为他懂得比你多，他知道的比你多。 是。 所以各位听众，这个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人士之一，戈巴奇夫先生跟你讲成功的关键，所以并不是自我操练，所以把自我操练给划掉， 划掉，划掉。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哇，糟糕了！既然是知识的话，因为传说这个戈巴奇夫先生一生当中读过20万本书籍， 哇！ 我给他算过，只要一天读1本的话，一年隐身大概可以读多少本？ 365本。 10年大概读几本？ 3650本。 只要读40年的话，大概读几本？ 14600本， 1万多本了、 是 戈巴奇夫先生传说读过了20万本书籍，难怪他是苏联的总理，难怪他是这个本世纪最伟大的人之一啊！ 是， 所以我发现这个我需要多读书，所以我开始阅读很多书籍，我开始阅读很多成功的书籍，后来我发现还是没有实现我的梦想。我的办公室还是依然是那个10平大，我的员工依然还是只有一个，我一直在研究，直到了有一天。我终于发现了成功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并不是知识。所以各位，请把知识划掉， 划掉。 这一次讲的真的是真的，你一定要相信陈安之， 一定要相信。 我终于找到成功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那就是行动。 行动。 我发现一个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的行动的次数比你多。 是。 像我以前这个拜访顾客，这个打陌生电话，人家一天打10通。 是。 我一天打30通，他一天打30通，我一天打100通，他 学习练演讲，我也学习演讲，他一天练十分钟，我练三个小时。 哇， 他明天不练，我第二天再练三个小时。我发现我之所以可以在30岁之内创造出非常惊人的绩效，是因为我的行动的次数比任何人都还要多。 是， 那我看一看安东尼罗宾，他的行动的次数比较多，我看看席维斯史特龙行动的次数很多，我们看看肯德基炸鸡的这个创办人这个 Colonel Sanders， 当他60几岁退休的时候，拿到这个退休金发现并没有多少的时候，他下定决心他要创一个企业。这个肯德基炸鸡的创办人 Colonel Sanders 总共被拒绝了1009次才有人对他的那只炸鸡说 yes。 他行动的次数比较多。我记得有一次在美国的时候遇到一个 Inc 杂志， Inc 杂志是专门报的中小企业的这些超级明星的企业家，那 Inc 杂志的年度封面人物叫做这个 John McCormick。 我在美国听到他演讲，那他是专门做这个美容美发连锁的，就好像这个曼都一样的。 是的， 那本身做得非常成功。那他在讲说他创业的时候，他太太住在纽约，他跟他太太讲说我准备飞到这个休斯顿，那到休斯顿我创业。那他太太本身就是美发师，他说我创业的时候可能需要很多的支持，需要一些资金，因为我没有办法养活你，你必须剪头发来养活你的老公，可是我保证你在未来的话，这个我们一定会过得幸福美满的人生。太太说好吧，你去吧，去休斯顿，去那边去发展。就后来要开这个美容这个连锁店，事实上有很多的资金，所以这个 John McCormick 就不断的在寻找这些资金。他跑了大概100多家银行之后，没有任何一家银行相信这个 John McCormick 以他这样的能力，以他这样的企划和他的事业会成功，所以没有银行愿意把钱借给他。 对， 就这时候他就打电话回纽约给他的太太，他说太太，我知道你很爱我，你很支持我，你甚至让我一个人到休斯顿来，每个月寄这个餐费给我，付我的房租。那太太，可是我必须告诉你，经过了100多家银行跟我说 no，我必须打道回府回纽约去找你，我觉得我们这辈子是没有办法成功，没有办法实现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梦想。就这时候他太太跟他讲，他说这个 John McCormick， 他说我的先生，我非常的爱你，你做任何的决定我都100%的支持你，可是当你回来纽约之前，在你买机票的那之前，请你记住一句话，你的偶像华德迪斯奈，当他想要实现这个迪斯奈乐园的梦想的时候，被拒绝了300多家银行。结果这个 John McCormick 就说，是的，我了解你的意思了，继续坚持到底。 是， 成功人之所以成功，因为他行动的次数比你多。 是的， 所以我发现这才是真正成功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那这样的一个行动力到底要怎么样产生呢？因为一般人都知道要做什么，可是他都是不做。 对， 有很多人知道他要运动，他应该运动，他也知道如何运动，可是怎么样，就是不动。 对， 有人知道他要减肥，也知道应该如何减肥，甚至买了减肥书来看，可是怎么样， 就是 不 减。 有人知道他需要拜访新客户，他需要做准备，可是怎么样， 就是 不做。 拜访是， 所以我们今天所讨论这个 NAC 神经链调整术，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全然的激发你的行动力，让你可以掌握成功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也就是行动的次数。 是，哇，太棒了，陈老师。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彻底的改变自己的人生，克服我们内心中最深层的这个恐惧，激发出自己无限的自信心还有行动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呢？ 事实上我觉得你必须对你的生活开始产生不满。当一个人完全满意的时候，他缺乏动力。所以我时常告诉我的学员说，这个不满意是所有动力的开始。当你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不满意的时候，这时候你有动力去想办法改善它。当你对自己的收入不是很满意的时候，这时候你有一个强烈的企图心和动力想要去改善它。当你对自己的这个两性关系感觉不是很理想的时候，你有一个动力说我要把它变得更好。当你对自己的这个人际关系不是很满意，你发现很多人都不喜欢你，很多人都在批评你的时候，你开始产生这种不满的状态，你有一个动力想要去改变它。 是 OK， 所以只要我们可以让自己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开始产生不满意，而且越不满意的话，这个行动力是越强。 是， 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开始激发自己的行动力。当你愿意去做所有你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这时候你的人生会开始彻底的改变。那对你的成就OK 要满足，但是对你的现况永远要不满 意。 OK， 所以这样子的话，你会持续有一个动力想要去改善它，因为连世界最好的都还可以更好。各位听众，我相信你一定会认同这句话。那这些世界最顶尖人士之所以会成为顶尖，就是因为他对他的现况还不满意。 是， 世界这个网球第一名山普拉斯对他的发球还是不满意， 不满意。 迈克乔丹对他的表现还是不满 意。他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一名了。有人问说这个就问这个毕卡索，他说你这个人生当中最好的作品到底是哪一幅？ 是， 他说是下一幅。 是下一幅，表示他对他以前的全部都不满意。这样子的话，造成一个毕卡索；这样子的话，造成一个三普拉斯；这样子的话，造成一个迈克乔丹。 是，陈老师，到底什么是 NAC 神经链调整术呢？NAC 神经链调整术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我们要如何来使用 NAC 来改变自己旧有的习惯和行为呢？ 事实上，这个 NAC 神经链调整术，只要你有看过安东尼·罗宾的著作《唤醒心中的巨人》或是《巨人的脚步》，他都有提到，或是甚至你有买一些美国安东尼·罗宾的录音带，你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学到一些技巧。 是。 那然而，我之所以今天要探讨这个主题，是因为我发现很多人看过的书，看了，可是不懂。或是懂了可是做不到， 做不到，对， 那因为他缺乏一个中文的一个解释， 的确， 那因为他总是透过翻译，所以好像有一层隔阂，那没有人解说，跟只是自己在那里看，事实上效果是差异蛮大的， 是， 所以那但我觉得这个 NAC 神经链调整术对我个人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今天愿意拨这个时间来跟各位听众分享。 是， 事实上神经链调整术它最主要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来改变你个人的行为和习惯，或是改变你一些自我设限的想法。那透过 NAC 神经链调整术，我们可以彻底的改变我们的潜意识。你说我们都知道人有分所谓的意识和潜意识，那我们都知道潜意识的力量大概比意识大几倍以上， 大三万倍以上。 对，所以我们只要要改变的话，我们一定要改变潜意识。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很喜欢吃巧克力， 是， 可是我们知道吃巧克力会发福啊， 是， 而且会蛀牙，可是每次看到巧克力就怎么样， 想吃， 想吃它。我们通常说不要吃巧克力，我们靠意志力说不要吃巧克力，我不要吃巧克力，我今天绝对不要吃巧克力，我把头甚至转过来不要看巧克力，可是右手就伸出去拿那个巧克力 还是吃了， 还是吃下去。 是， 我们的意识说不要吃，但是我们的潜意识的神经链 OK， 所谓的神经链就是在你潜意识有一种联想， 联想 它造成你一种所谓的自动反应。 是， 你迫不及待，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想去抓那个巧克力来吃。所以神经链调整术就是改变你潜意识最快最快的方法。那这个是安东尼·罗宾在学过所有心理学的学派之后，他发现任何的心理学的这些方法都有效，但是他一旦有效的时候，他需要具备六个步骤。 六个步骤。 对，所以是 NAC 神经链调整术是所有心理学改变之所以有效的这个六个重要的关键，缺乏任何一个关键，可能这个改变都不会持续。 是， 像举例，有的人靠意志力戒烟， 是， 我不晓得尹生有没有看过你这样的人，或是有这样的朋友。他说我要戒烟，我下定决心戒烟了， 是， 果然戒烟了，就一个礼拜之后你又看到他在抽烟。 有很多很多 他戒了七天， 戒七天 神经链调整术，当你了解它，当你彻底的懂它，当你去不断的实践它的时候，它可以让你戒烟，不止戒烟七天，不止戒烟七十天， 是， 不止戒烟365天， 是， 它可以让你永久的戒烟， 永久的戒烟。 而且一般人觉得说，比如说他抽烟抽了20年，怎么可能在一个小时用 NAC 神经链调整术让他抽20几年、30几年烟立刻可以戒掉？ 对吗？怎么可能？ 事实上是有可能的。像我在去年的时候开了这个 NAC 超级讲师班， 是， 那我们有一个学员在课程上跟他的这个伙伴演练， 嗯哼， 那他就说我抽了30几年的烟， 嗯哼， 每天抽一包多， 哇， 怎么可能戒得掉？ 老烟枪。 就后来事实上在上课并没有戒掉，可是隔了一个礼拜，这个伙伴看到他的时候发现他都不抽烟了。他说你在上课并没有戒掉啊？ 对， 他说没有。他说他回去的时候，把我所跟他分享的这个 NAC 神经链调整术的6大步骤重新自己复习了一遍。重新的实践我们上课所讲的方法， 是， 就他自己把它戒掉， 自己戒掉。 对，所以这个神经链调整术的好处就是你不需要别人帮助你， 是， 事实上你自己就有能力可以改变。 哇，这么棒。 所以我们现在来进入这个神经链调整术的6大步骤。那这6大步骤请各位听众一定要很仔细很仔细的把它写下来。 是是， 这6大步骤听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你一旦违反任何一个步骤，这个改变都不会是永久性的，它都是只是暂时的。神经链调整术的第一步骤，那第一步骤听起来很奇怪，就是明确你所想要的，以及是什么原因阻止你来达成你所想要的。有人听说明确你想要的，这是神经链调整术第一步骤。 对啊， 听起来这么简单。 对啊， 你不知道，这尹生我以前在做个别辅导的时候，有很多人心理障碍跑来找我，我说请问你今天来找我，你到底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对， 他陈老师，我告诉你，我不要再这样子过下去了。 不要， 我不要再这样过了，我无法忍受现在的状况，我没有办法再忍受没有钱。我说你到底要什么？他说我不要，我不要。我问他你要什么？他说我不要，我不要。 是， 他永远没有告诉他自己我到底要什么。像有人说陈老师，我想戒烟，我说是一定要还是想要？他说 最好是能够戒烟。他的那个目标一开始都不是很明确， 不是很明确。 一旦他说哦我要戒烟，然后就问他说是什么原因阻止你无法戒烟？那陈老师我不知道哎。当你不知道什么原因阻止你达成你要的目标，你无法去克服这个障碍。当你无法克服这个障碍，必然的你无法改掉这个行为和习惯。所以请各位现在想一想，在你人生当中有没有哪一个行为或习惯是你想改变，一直想改变，改了很久可是改不掉。所以请你把这个习惯写下来，问你自己，改变这个习惯之后你要到达的目标和境界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原因阻止你来达成这样的一个境界和目标。所以先把它写下来。